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128集，被抢了主人的早多多。大半夜的，冰天雪地，旷野荒郊，突然传来了女人的哭声，夹在风雪里飘出老远，却无法确定方向。展昭将小四子抱起来，以免他的靴子被雪弄湿了，冻到脚，然后往远处的雪地张望。 不会这么弄邪门吧？ 白玉堂也走了出来，他觉得事有蹊跷，就决定去看看。 白玉堂，我跟你一起去。 展昭说着，将小四子交给了身后跑出来看热闹的公孙。白玉堂回头对着远处军营的马厩打了声口哨，随着口哨声落下，众人就听到马嘶声传来。没一会儿，白玉堂的坐骑白云帆直接从马厩里蹦了出来，甩开四蹄，吐着白气，一直冲向雪地。白玉堂纵身上了马背，而白云帆身后溜溜达达好奇地跟出了展昭的爱马早多多。早多多一双大眼睛眨呀眨，歪个头瞧着展昭，像是在问，大半夜的干嘛去啊？展昭抱着胳膊斜眼瞧他， 你就不能有点气势吗？气势。 多多闻言直接打了个哈欠，想回去再睡，被展昭拽住了。其实这一折腾，大军基本都醒了，好些将士都探头探脑往外看。刚才白云帆蹦出马厩那气势，以及一跃上了雪地那矫健的身姿，众将士都忍不住感慨，白龙驹啊，果然是不逊于黑霄的宝马。再看早多多，多多最近伙食不错，他本来也挺胖的，最近更是珠圆玉润，而且一双大眼睛看着特可爱，一天到晚歪着头跟打听八卦的小四子神情接近。众人都有些想笑，可惜展昭一代大侠呀，这坐骑不够霸气，看着还有点二。众人正乐，展昭已经翻身上马，轻轻一拍多多脑袋。 瞌睡醒了吗？ 说完，展昭一甩缰绳，就见早多多突然打了个响鼻，嗖一声窜出去了，一跑起来鬃毛就炸开了，火红一片，往雪地里一跑，火烧一般，而且速度极快，追着前边白云帆就去了。众人张大了嘴，果然马也不可貌相， 难不成还真有天母啊？ 正琢磨，赵普就感觉有谁拽他衣袖，回头一看，就见黑霄不知道什么时候也跑出来了，瞪圆了一双眼睛盯着他看，咬着他袖子甩头，那意思是人家都跑了，你就在这儿看呢，我不管，我也要跑。赵普往马厩推那疯马，黑霄跟他对视，示意他要跑。赵普望了望天，其实他也好奇，他比较想看看嘴里长了三排牙齿的天母什么样子，于是就准备悄悄骑上黑霄，只是还没翻身上马，就感觉衣摆被人抓住了，回头看，包拯拽着他衣摆黑着脸看他。赵普叹了口气，乖乖下马，黑霄直踹他。赵普对此影摆手， 把这疯马拽回去。 紫影带着几个影卫跑过来，拽着死活要出去活动筋骨的黑霄返回马厩。展昭和白玉堂循着声音跑出去挺远，此时风雪倒是小了很多，但是夜色深沉，放眼望去除了白茫茫一片，实在是看不到什么。两匹马也停了下来，四蹄踩着雪地，打着响鼻，一团一团的白气从嘴里出了。 白玉堂看了看四周围， 哭声没了， 貌似是没了。 两人正疑惑，早多多突然往旁边走了几步，还回头看展昭。展昭顺着他走过去的方向看，微微皱眉，伸手指着远处的雪地问白玉堂：“ 那是什么？” 白玉堂顺着展昭手指的方向往远处望，就见远处一片空地上有一滩红色的血迹。两人对视了一眼，下马跑过去看，就见地上长长一串脚印，已经差不多被风雪盖掉了一半，还有大片的血迹滴滴答答地跟着脚印往远处延伸，直到林子的深处。脚印凌乱，似乎不像是一个人的，还有马蹄印子，但是是朝着相反的方向，可能是马受惊跑走了。 该不会是那天母已经咬死人了，拖着往林子里面去了吧？ 如果事先没听过天母的传说，你会怎么想？ 有个女人被野兽攻击了，或者被人攻击了，受伤了，流着血，跑进林子里面去了，然后走不动就开始哭了。 那你现在觉得哪种可能性大点？ 第二种。 说罢，两人随着脚印快速奔向了林子。进入林子，果真就听到有人的气息，似乎比较虚弱。两人循着气息往前，绕开几棵灌木，很快找到了血迹。就见不远处的一棵树下，一个穿着白色狐皮披风的女子正抱着一个浑身是血的男人。展昭和白玉堂都是一惊， 不是吧？ 那女子突然一回头，看到了两人后似乎愣了愣。展昭和白玉堂也愣了愣，这姑娘看起来不像是在吃人呢，起码嘴上没血，貌似嘴巴也不大，应该长不进去三排牙。正想着，就见那女子一把护住身边的人，紧张地看着白玉堂和展昭：“ 你们是谁啊？好人坏人，活人还是妖怪？” 展昭和白玉堂这会儿看清楚了，就一排牙。白玉堂盯着那姑娘看了一会儿，想了想：“ 你是薛白鬼的妹妹。” 那姑娘这会儿也没那么激动了，盯着白玉堂看，突然又惊又喜地喊了起来：“ 白大哥，白大哥，救命啊！”“ 谁啊？”“ 薛白鬼的妹妹，白鬼山庄的大小姐。”“ 白鬼山庄的大小姐，怎么一个人在荒山野林啊？还带着一个全身是血的人。” 白玉堂快步上前，蹲下看他身边的人，就见姑娘身边是个头发灰白的老头，脖子上一道血口流了好多血，双唇发白，奄奄一息。白玉堂也没认出来是谁，不过眼熟，应该也是白鬼山庄的人，于是一把扶起那老头，快速带回军营医治。展昭过来扶那位姑娘，就见她脚扭伤了，那姑娘被展昭扶起来，一瘸一拐往回走。“ 我二叔没事吧？不会有事吧？”“ 前面有个神医在，送过去如果没有断气儿，估计还是有救的。” 展昭到了林子外边，就见白云帆和早多多都在。白玉堂估计觉得时间紧迫，于是施展轻功带着老头去医治了。展昭想扶着姑娘上白云帆，但是白云帆突然让开了几步。展昭无奈，这马脾气贼大，除了白玉堂谁都不让坐，有时候甚至觉得他比那匹疯疯癫癫的黑枭还难伺候。展昭无奈，只好拽了早多多过来，拍拍他脑袋，让他乖些。早多多瞧了瞧那姑娘，见她站都站不稳，于是就乖乖站着不动了。展昭将那姑娘扶到早多多背上，一手牵着多多，一手牵着白云帆的缰绳往回走。那姑娘似乎筋疲力尽了，趴在早多多背上，看着展昭：“ 少侠怎么称呼啊？ 是白大哥的朋友吗？ 啊，我叫展昭。 南侠展昭。 嗯， 你丫头可别说，怎么这么年轻啊？怎么这么瘦什么呢？ 姑娘倒是没说什么瘦和年轻，而是睁大了一双眼睛，两个腮帮子红扑扑地盯着展昭。 展大侠，我听过好多你的事情。 薛小姐。 我叫薛白琴。 这薛小姐倒是很开朗，展昭觉得要不是她二叔出了事儿，这应该是个叽叽喳喳活蹦乱跳的姑娘。 哎，你们怎么会半夜在雪地里啊？刚才哭的人是你吗？ 不是我，不过都怪我。 展昭不是很明白，这时就感觉白云帆咬住他袖子扯了扯，展昭不解地看向他，白云帆对着自己背后甩了甩头，雪白的鬃毛上雪花落下。展昭不是很确定地看白云帆的马鞍。 嗯，你是要我上去坐？ 白云帆打了个响鼻，往展昭身边靠了靠，像是催促他快点。展昭笑了笑，拍拍白云帆的马脖子，回头想继续问薛白琴刚才发生了什么事儿，可是白云帆一把扯住他袖子直甩，似乎不想让他继续跟薛白琴说话了，赶紧上去。展昭伸手摸了摸他马鞍子，再次看他。 真的假的？你平时都不让人碰的，别我待会儿一上去你就掀我下来，那我可没面子了。 白云帆见展昭没动，就拿脑袋拱他，展昭一拽马缰绳上了他的背，白云帆突然一撒腿跑向军营了。展昭回头看，早多多歪着头在后边看着被白云帆抢走的展昭，一脸茫然，帆帆干嘛抢我主人？展昭赶紧对他招手。 白云帆是不是嫌走得慢没耐心了？ 来，薛姑娘抓紧缰绳啊。 薛白琴下意识地抓住缰绳，同时早多多也狂奔了起来，追着白云帆去了。薛白琴这才看见，原来前方一片白雪皑皑之后，是驻扎出几里地区的军营，比想象之中的还要气派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